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一个天气清凉多云有几阵雨的晚上，16度啊，湿度 87% 添。咁样嘅天气，咁样嘅气氛，系咪应该要听下靓歌咧？吓，听一个温暖舒服嘅晚上咧。Hello， 大家好，我系欧布拉安瑞强。逢星期日嘅晚上，无论咩天气，其实我哋都会喺度。不过如果落住雨咯，你快咗翻屋企咯噃，或者系揸住车赶住翻屋企咯噃，最好啦，我哋有3小时嘅靓歌等住你。而今日呢，我哋当然亦都有平时嘅最佳拍档梁天士你好，同埋坚哥。咁我哋呢啲琴声呢应该都会将啲雨声盖过。因为唔好大雨啫，出面呢我返嚟都係微微雨呀，咁样成个晏昼都落住。咁所以呢我都湿咗几次身㗎，咁返嚟呢暖咗好多。咁今日就开心啦，因为呢搵老友聚头呢就会比较温暖感嘅，即系好似咧约咗你打边炉咁啊，阿 Kimman 嗬，啊， 冇错冇错， 系啦，最好嘅即系老友记打边炉咧，即系唔使 好易化为啊， 唔系啊，唔使咁即系拘谨啊， 冇错， 即系如果系大家好好生爱咁样，尤其是女士咧，请佢食西餐， 使唔使拉凳？ 系啦，跟住系啦，法国餐咁搞成3个钟都未食完嗰啲咧， 系啊， 咁 啊， 打下边炉啦，今晚我哋拣歌就好似打边炉咁样， 系啦，随便就夹嗰样， 夹嗰样啊，录嗰样就即。叫即精，即叫即唱， 都好都好都好。 系啊，不过最开心嘅咧就系你诶约我打边炉咧，带埋个女嚟， 带埋个女嚟，下一代噶啦嘛， 系 嘛？大家好，我系好朋友个女，天天 系啊，天天嚟过都唔止2次3次， 唔止噶啦， 系啊，都 系啦，都好好噶，因为真系由细睇到大啦。我喺二千靓哥嘅嘉宾里边咧都有。好几位是这样的， 是啊，但 我全部看着他大的，啊，不知道为什么，多数都是女来的，啊，女特别痴的，是啊，特别痴身的， 是啊， 痴着妈咪的，好好 我认的， 你认的， 我认的， 你是不是由细痴到大的？ 有一段时间没那么痴的，但是现在大过了，即知道痴的那种真谛，你一定要痴埋下去， 嗯，尤其是你那种痴法就啱到没得顶，妈咪是即歌手兼老师，哇！你咁样真系，即系教乜嘢都系佢一个人教晒噶啦，教你读书，教你揸筷子，一路教你唱歌揸咪，由揸筷子再嚟到揸咪都系。 我左右佢又左右， 系咪啊？ 系啊， 系 但系佢系啊，我左手揸筷子，佢左手。 我想问一下，我真系从来冇问过人，即系我仔系左右，我太太都系左右， 系咩？ 但系咧，其实听嘢系咪左耳会灵活过右耳咧？ 我觉得我系。 真系噶， 我觉得我左手左脚都系大力过右手右 腳，唔系脚手讲唔系讲手脚， 听嘢都 耳仔啊， 我觉得 耳仔我从来冇人问过噶， 即系左边灵敏啲啊， 冇错啦， 我谂下先， 会唔会咧？ 我觉得我左耳听任何嘢都大声啲， 天天左眼咧？ 左眼，我两只度数一样噶， 哦，咁啊 OK 啦，系， 我就 如果系你两度数唔一样咧，会有烂眼嘅，即系你有啲唔用咧，用一只眼睇嘢嘅， 用一只眼睇嘢会射呢眼噶， 经常都系咁样嘅，好多人都系噶，其实 我就冇，可能我有一个情况咧，就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用左手写字， 哦， 咁就俾老师 闹啦， 就打到咧， 剔错晒， 我要用右手，即系变咗咧，其实我有啲嘢用左手，有啲嘢用右手，其实我就变咗系拉匀咗， 拉匀咗。 左右手都發達，即係左右腦，左右腦都用到， 係啦，即係唔會話左耳啊，右手左手右手咁。 總之唔會左手左腳啦，右手右腳又得。今日二千靚哥再重聚咧，就真係乜嘢歌無所不談、無所不唱嘅。Kingman 嗱，你以前咧就即係當然嗰啲廉卷西風嗰啲啱曬今晚嗰啲咁啦。咁但係咧你就唔係我唔可以用奇怪呢個字，但係突然間會彈咗一隻歌咧。嗰陣我已經有啲驚喜嘅，怒黑山高石人夜喎，哇咩嚟啊？我諗， 喂呢只歌我覺得好掂， 好掂啊！係啊，林振強寫噶啦，呢啲梗係，梗係佢嗰啲鬼才先 寫嘅。同埋即係好有嗰種即係男女拍拖嗰陣時嗰種 我講過好多次啦，直情係有個地點一定要去嗰度拍外景。 山頂 唔係山頂，山頂冇咁崎嶇，冇咁黑，嗰度叫做飛鵝山。 哦， 你唔知道飛鵝山一路揸車上去山頂嗰度咧，係一啲 好多艇噶嘛， 係啦，就係呢一啲石人夜嗰啲嚟嘅。 哦，係啊，嗰度 半山咧人太多，教你一條，哎，唔好講， 到而家都好興㗎。 係啊，阿天天聽到咧，可能學有樣學樣。 係咪你啦？ 嚟啦喂，怒黑山谷石人夜， 山嶺之中千聲千聲跟啊，坐著看月光。不想归家，可惜不变，这样照直讲。我却为他不解痴醉眼波，他终于开车不自坐，那架跑车偏偏死火死火，逐梦担跟我。夜望令收车师傅通通收工，推车也没法入仓。深宵之中的士司机不见进入这地方。我车厢中我唱歌，只盼车子机件穿破，永远死火死火死火死火锁着他跟我。排排坐车厢中，可不可亲亲我？排排坐我眼内，现在全是爱火。浸醉山岭之中，车厢之中，睁眼睇中看月光。始不想推车开始，你爱我月光。我心开心的唱歌，只盼车子机件穿破，永远死火死火死火死火锁着他跟我。Dead fire。亲我排排坐我眼内，现在全是爱火。浸泻山岭之中，车厢之中，跟他继续看月光。他开始不想推车，开始理会我目光。我心开心的唱歌，只盼车子机。穿破，永远死火死火死火死火锁着他跟我。Oh yeah， 死火死火死火死火锁着他跟我。Oh yeah， 死火死火死火死火锁着他跟我。 哇，死火车以前是一条桥嚟嘅， 系咩？ 系啦，唔知嗰啲系啦，系啦，多数扮死火嘅。不过咁讲。我细细个咧就嗰个经历咧，唔系我识揸车，我成日听到啲人一见到咧好多死火车嘅。你细个有冇见过嗰啲死火车咧？直情咧停咗喺度，揭开个盖，然后咧嗰啲蒸汽啡啡声咁喷出嚟， 喺戏度见到。 嗰啲叫做水滚啊！阿坚阿坚有冇见过阿坚？冇见过，唔系啩？以前嗰啲车好兴水滚噶，好得人惊噶。 真系假噶？ 系噶，系真嘅。有时啲欧洲车嚟嘅，多数都系。 前面有个水箱啊嘛。 冇错啦，以前所有车都要有个水箱。系。水箱咧热得滞咧，佢就会连喷咗嚟嘅。 系啊。 啪咁样就好得人惊。 系啊，唔好即刻开盖添啊。 咁要点啊？要停埋一边。 停埋一边啦，然后咧就嗰啲的士司机咧就搵人。搵人誒揾啲行家啦，嚟借啲水啦，咁啲水咧就一桶咁樣嚟灌翻落去咁樣， 即係溝翻凍蛋， 溝翻凍佢咧係凍翻個 engine 咧先至行得嘅。 係 啊，呢啲我哋細個， 因為嗰啲風扇壞咗， 係啦， 車裏邊嘅風扇 實壞嘅。 系啊，所以就即系冇得 cool down。 一系就风扇坏咗，一系咧就嗰、那个你啲所谓冷气啦，嗰啲雪种漏晒啊嗰啲啦。 哦， 我谂你已经冇听过咩叫雪种啊，天天 有 有咩？ 雪种知系嘛？ 有啊有，啲冷气机有雪种嘅，但系以前啲而家啲车就唔会水滚啊，甚至好少坏车，即系。 系咯，而家啲 Tesla 打开个头乜都冇嘅。 诶，冇嘢噶，而家嗰啲而家电车嗰啲直情冇嘢喺度。 诶，而家已经系另一个世代噶啦。 系啦，咁诶，但系我哋经历咗啦。头先呢有个叫做 路克山高 石人爷，你知唔知点解我有呢个名咧？我估咧，但系多数都中嘅。 系， 因为系事实啦。咁但系咧，林郑佢好嘢嘅，佢借咗一出电影嘅名。 系。 嗰出电影咧， 咩？ 月黑风高杀人夜。 系啊。 边个做啊？考下你啦，奥斯卡得奖最佳电影六十年代嘅，我好细个有睇嘅，我唔记得咗个桥段，因为我唔识， 我唔晓， 唔晓咧。嗰个男主角咧，薛尼波特有冇听过？ 有听过呢个人， 呢个就系 To Serve with Love 啊，桃李满门嗰个黑人演员啊，啊影帝嚟嘅。另外咧就仲犀利，有一个即系叫做配角，其实都系男主角，就叫洛史德加。我哋以前将啲英文名字全部变晒中文译音嘅，因为冇英文噶。系啊，嗰、那个叫新康纳利吓 ，Sean Connery。新纳利而家听过，啲铁金刚你都未听过，你就即有土大有限，系咪啊？即系但系呢两个演员咧好劲，都系影帝级。 翻去揾下先。 嗰只叫 Rods Dicker 嗰只嗰只。 我都冇考究嗰个电影添。 冇咧，不过好好劲噶，呢出系奥斯卡得奖最佳男主角，又系佢赢埋。Anyway。越讲越远，因为林正强咧好多时候就将佢细个嘅时候一路成长啲过程嗰啲嘢咧摆咗嚟， 嗰套 六十年代， 又唔系真好耐啫。 乜唔耐啊？你未出世就耐唔耐啊？你话啦， 但你话系写词人嘅细个嘅时候， 系噶，佢梗系细个啦，六几年佢梗系细个啦。林正强你估好嘅，林正强细个黄沾就郑国江都好多噶， 系啊系啊。 一九六几年， 唔系 六几年咪细个咯？ 唔系你要咁讲，因为咧，月黑风高杀人夜咧系一件好出名嘅名嘅， 唔系系六几年嘅电影嚟嘅，系六唔知六几啦吓，总之系六中到啦吓。咁六几年咁佢如果再生咧，会唔会七廿岁到嘅啫嘛？系咪啊？ 唔系都有得翻睇噶嘛？我哋嗰个年代 又有，但系佢就唔使翻睇噶，佢会听晒 Beatles 啊嗰啲咁样噶嘛，林正强。佢系咁样成长噶嘛，系咪？咁所以佢有好多呢啲印象嘅嘢咧，好，即系我哋一同佢一齐成长咁滞啦。一睇啲歌名啊，睇佢写嗰啲嘢，佢写咗啲歌俾我咧，系讲去拍拖睇差唔多逃学去睇睇粤语片啊，有陈宝珠啊、江雪啊嗰啲嘅。 江雪， 我一阵唱俾你听啊。 有叫江雪咩？ 不有啦，个女演员 嚟。江汉我听过。 江雪 有啊？ 有啊咧，你唔识噶啦，你咁细个。 唔系啊，我系 no， 我唔系细，我系。 问下你翻去问下江华啦。 我系好少睇戏。 哦，咁系，唔系我呢啲咧，全部都系睇翻无线半夜 嗰 啲 粤语残片。 粤语残片啊，有晒噶呢啲。一阵间我唱阿林郑强嘅歌俾你听，我好中意嘅，但系唔流行嘅。 嗯， 冇人唱过嘅，系得我嘅啫。 OK， 吓， 就系嗰只叫做《五点半公寓场》。 哇， 个名劲啊你！ 系咯， 公寓场咩嚟？天天考下你。 公边个寓啊？ 公寓咯，即系放 公 啦。 公共娱乐场， 唔系公共，唔系娱乐场啊，寓啊，即系剩翻。公寓即系意思即系话你放咗工之后 ，spare time， 系 spare time， 系啦 ，your spare time， 咁啊嗰种。场睇电影嗰种叫做五点半嘅，一定系五点半，因为五点都放工啊嘛。咁五点半咧，佢拍做啲戏咧，全部都系旧嘅戏翻做，平啲咯。所以睇公寓场， 是不是其实有少似系个电视搬咗出街。 有啲唔系电影嚟嘅，以前未有电视可以播戏咁巴闭嘅，系好早，即系以前我哋细个有公寓场，有早场。 咁啲电影院咩样噶？ 大间嗰啲，你而家去嗰啲大间嗰啲差唔多啦。 哦， 即系而家你好多好细，但都有大间，有啲大间嘅。 啊，而家都有，如果有好大间噶，而家都有。 哇！我最记得嗰间 IMAX 咧，咪好大间咯， 系 咪啊？好大噶，多数都大噶，个店又银幕咁大。 唔够嗰阵时，新蒲岗 所有新蒲岗嗰个丽宫， 丽宫哇，嗰间 好巨 嘅， 差唔多最大噶啦，嗰间。 嗰间最大 系啦，嗰间诶。我最深印象咧，就去嗰间嗰度睇嘅嗰一出电影，有两张赠券，我唔知系乜嚟嘅。咁又搭车咧，就去嗰度睇咯。阿坚、嗯、又知唔知丽宫啊？新蒲岗嗰度超大，仲要咧，哇！ 喂，嗰度我哋开演唱会， 以为好嘢，哇！喺楼上超等喎，咁啊超等咯，咁啊坐低咯，咦？望下周围，咦？好似系咪入错咗啊？冇人嘅，晏昼嚟嘅，因为啲赠券啊嘛，咁啊得几个人，得几个人喺楼上，已经黑掹掹。 你惊唔惊啊？ 本来唔惊，但系嗰出叫做《五谷怪谈》， 所以就 日本全世界我认为最恐怖嘅电影嚟嗰出《 五谷怪谈》 系啦，哇吓到我即刻走啊，大佬冇人噶。anyway， 即系诶呢啲以前嗰啲拆晒噶啦，呢啲电影 拆晒啦。 好彩我哋有啲歌啦吓、啊，即系 Key Man 同我哋一齐，我哋呢一代嘅歌手一齐咧就将佢哋保留、嗯、啊，将呢啲咁经典嘅歌。将佢传落去下一代、 嗯， 下一代叫做陈长天。喂，嗱，唱俾阿妈又好，唱俾啲 uncle auntie 听。 嗯， 唱翻啲旧嘅，不过要你。 好啊。 有几旧啊？ 有几旧啊？旧到我都未出世咁样咯。 咦，好嘢喎、 啊！未、啊、出世咩？ 应该系未出世。 咁啊得噶，咁啊得噶，最好你未出世。你都你廿零岁廿几年前嘅歌要好新噶啦。 好新噶。 我就算讲粤语歌都好啦。廿年咪廿零年就 系 好新噶啦，陈奕迅已经二十年了、 啊， 你知唔知道？ 系啊， 系咪、啊、我哋嗰啲张国荣、梅艳芳嗰啲卅几四十年噶嗰啲， 系啊， 咁啊 陈百强嗰啲，你唱啊，你整一只出嚟啊，睇下合唔合格先。 诶、欸，你预备嗰只爱不信爱有罪啊， 梅艳芳。 就系、 是、 我呢只， 呢、哦、只都有卅年啊， 肯定有啦， 超好听 嘅， 我觉得， 梗系啦， 我觉得劲好。 嗰时我介绍俾佢听咧，我佢一听佢话，点解哇咁靓嘅？啲歌真 系 好靓。 等下等下 ，Vince 姐姐整个好嘅节奏嚟睇下先啦。 姐姐 难道爱还分错对，不应该就不可追，难道爱多都会有趣，宁愿错而不要对，一心向幸福追，无限爱心怎么会有罪，明知春天是匆匆会逝去，似水逝去，明知将会人将会落泪为你流泪，明知苦瓜亦请你进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罪，就不可追，难道爱多都会有罪，宁愿错而不要对，一心向幸福追，无限爱心怎么会有罪，明知春天是匆匆会逝去， 似水逝去，明知将会，人将会落泪，为你流泪，明知苦果，亦请你进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罪，不会肯去相信，人为爱有罪，不会肯去相信，人为爱有罪，明知将天是匆匆会逝去，似水逝去，明知将会，人将会落泪，为你流泪，明知苦果，亦请你进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罪。 嗰陣咧就唔係太多呢啲即係 bossa nova 節奏啊呢啲咁嘅粵語歌嘅，咁亦都係阿梅艷芳即係初期嘅歌啦。你識唔識啊？你都而家即係哇！喺今次上嚟好似成熟咗好多喎， 大個女啊嘛， 大個咗，大個咗好多歲啊！ 因為 係咪真係啊？ 係啊，成 身份證嚟睇下先啦。 好啊， 個樣唔係喎。 咁啊最好啦。 不過真係啊，即係好開心嘅，睇住啲下一代啦。 是 一路咁样成熟啊，唱歌喂喂，好似好大人嘅喎，而家唱歌真系 睇住佢哋成熟咧，味道更加觉得自己老啊， 系咩？ 系噶， 我唔觉喎， 系啦，唔觉嘅，因为唱歌咧就真系可以，我见到好多，譬如呢啲啊，即系外国嗰啲 Dolly Parton 嗰啲都七十几、八十岁嚟紧噶啦。佢唱好少女嘅，可以真系得嘅，真系得噶。 咁我头先唱得少唔少女啊？ 少少少女咁啦，都系个少女咁嘅， 好开心， 好开心啊， 好开心，真 系 好开心啊！ 系啊，要咁样先至系啦。不过你而家带个咁成熟嘅女， 咪系咯？穿晒布 当住咪先咯，打边炉。 唔知嘅，人哋如果出街咧，喂，你妈妈嗰啲头发染得劲过你啊， 系啊， 所以咧一齐出去咧， 超过佢啊， 系啦，唔怕。所以当两姐妹啦， 系咪 啊？你大个啲，然后佢细个啲，咁大家拖住手咁可以啊，去边度都得啦。 梗系啦， 咁系喎，即系如果同老公阿光华咧一齐咧，点分啊？啲人可能有时候觉得佢好新潮咁又着得， 佢啊，佢又系细路咁咯。 系啊，系有系有啲有啲细路气。 我都话啦，我系全家都系老嘢嚟噶，全部老嘢， 捞捞乱啦，啊猜匀又啱，一家人就系咁。第一个钟已经是九点差不多九点半了。九点半的新闻报道后呢，我哋朋友二千靓歌再重聚两个半小时，可以唱好多隻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指，患上横纹肌肉瘤、接受手术后变成植物人的八岁女童周天瑜逝世。天瑜爸爸在今个月七号于社交网站上载片段，指天瑜近期肠脏不蠕动，食嘢不消化而且呕，暂时不能够进食，只能够用葡萄糖水。天瑜家人去年底曾经表示，醫生指天宇持續低血壓和心跳減慢，相信是心臟開始衰竭，家人估計天宇的生命可能正在倒數。立法會一個法案委員會繼續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草案提出境外干預罪，訂明任何人如果意圖帶來干預效果，例如影響立法會或法院職能、干預選舉等，而配合境外勢力作出某項作為並使用不當手段包括暴力，一經定罪可判監14年。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强调，任何机构与外国机构，即使是政府，不会因为纯粹双方合作或受资助而构成境外干预的罪行。他说，虽然双方合作是有机会属于配合境外势力，但要涉及其余两项元素，即意图带来干预效果以及用不当手段，才会触犯法例。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中国会在今个月底前完成对澳洲葡萄酒的关税审查。法雷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中国商务部长一星期前向他透露，中国即将结束对澳洲葡萄酒征收关税的审查，对龙虾进口限制的审查亦正在进行当中。法雷尔说，希望中方能够取消自2021年起对澳洲葡萄酒征收高达 218% 的关税。如果中方不取消，澳洲将毫不犹豫恢复向世贸提出申诉。中国商务部曾经表示，中澳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方愿同澳方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双向而行，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气清凉多云，有几阵雨，明日雨势较为频密。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是17度。晚上雨势减弱，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和暖，但早上仍然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怎样开视讯通话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嚟到春天，有唔少人都会计划飞去日本睇樱花，但系你又知唔知香港都有樱花睇呢？依家就等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高级园地主管余建刚介绍其中一种在香港出现的樱花——中花樱桃。 中花樱桃啦，佢系比较适应香港较为炎热同埋潮湿嘅天气，咁每一年咧，其实系一至三月咧都系佢嘅花期嚟嘅。通常咧，佢嘅花咧都会向下垂，好似一个钟咁样样。咁亦都解释咗佢嘅名点解叫中花樱桃啦。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好多时咧中花樱桃咧都会吸引好多其他嘅雀仔过嚟嘅，譬如系俗称相思嘅暗绿兽眼鸟啦，一啲太阳鸟啦，咁会喺中花樱桃附近咧食佢嘅花蜜嘅。咁即使去到後期，當佢嘅花結咗果之後呢，亦都會係一啲譬如白頭啤啊、紅耳啤啊，會食佢嘅果實嘅。咁所以對於有人同埋對於動物嚟講呢，都係好重要嘅植物嚟嘅。 除咗中花櫻桃之外，大家喺香港都仲可以見到其他種類嘅花。不過欣賞嘅時候就要留意以下嘅賞花禮儀啦。 無論喺加道里農場又或者其他郊外嘅地方，我哋欣賞植物、欣賞花嘅時候咧，記住用我哋嘅眼睛，又或者咧用相機去影低、去記錄低。但咧就千祈唔好去採摘啦，亦都唔好咧將啲樹啊或者佢哋嘅枝條掹落嚟去方便嚟影相，因為咁樣咧都會影響到嗰棵植物嘅。咁另外亦都同樣重要咧，就係記住要將自己帶嚟嘅垃圾帶翻走，做一個負責任嘅遊人。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不断默默 默地寻访，但觉这影像在我眼内摇晃，原是没法去寻觅，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你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要躲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灵魂全破热浪，情共爱终于得解放，划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靓歌再重聚，嚟到九点三十八分嘅时间，我系 Albert 柯瑞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麦洁文同埋近邻女啦，系啦， 大家好， 陈长天啊，系啦，天天系啦，天天都见你嗰只天天啊嘛，好容易记个名啊，系咪由细叫到大都系咁叫，系咪？ 系啊，系啊， 都系叫天天啊， 系啊，个时间有个时间叫做飞天猪啊， 点解？ 因为属猪噶嘛。 哦。 但我啲同學成日話我個名字好似啲武俠片嘅，你真係就咁聽陳長天， 係啊，係啊，係咯，係我睇下似邊一個個名咧？ 但係寫出嚟其實好女仔噶嗰個 長，係個長眉個 長 啊嘛， 係啊， 長乜？教阿 Kimman 教佢唱嗰只《長眉之戀》啊，好聽嘅。 你問我想什麼？滴滴答滴答啦， 好聽啊！我好中意呢啲歌， 學下先。 滴滴愛上。爱蔷薇，爱蔷薇， 系啊，长眉之恋， 系叫做长眉之恋，一阵间一阵间唱俾你听， 好啊， 好，因为我哋倾起啲歌就一阵间即刻唱， 申请听歌， 我哋即点即唱， 好啊， 就好似 即点即蒸 蒸嘢咁样，好似啲 打边炉啊， 系啊，打边炉啊，或者嗰啲虾饺烧卖咁样啊，不如咁，Kimman， 你嚟到电台咧？就有一隻歌咧，你成日我以前又話好似差唔多禁播禁制。 哦， 咁但係咧，你好似係咪呢個發生喺呢個電台定喺商台咧？ 好似聽講，我聽講話又唔係唔關我事， 又唔關你事， 真係唔關我事。 不過咁啱嗰晚咧，就好似唔知係咪嗰個 DJ 又播呢只歌呢？ 唔知啦，真係我都唔知 一個情景啦嚇。總之一句講曬嗱，你個女唔使驚嘅，即係。即係呢啲，我覺得嚇，我私人覺得，因為我喺度幾廿年夜晚節目，我亦都做過，我做過一年嘅半夜節目嘅，一年啫，叫做靚歌伴星河， 你都係啲靚嘢嚟 嘅， 我全部用個靚字係我發明，我發明嘅，冇人夠膽用個靚字嘅以前， 係啊， 點解咧？因為靚字咧係好口語同埋即係好似以為係唔係好正統，唔係好文藝，但係其實呢個靚字係一個。古典字嚟， 哇，犀利！ 啊，清剑啊，你谂下， 清剑 系系啦，系咁啊，而家有人用名添啦，张靓颖， 系啦， 其实个靓字真系冇得顶嘅，即系 beautiful 咁解嘛 ，more than beautiful， 因为佢广东人咧，佢靓咧唔一定会好美丽嘅，系好多嘢都好靓，哇，呢条呢你可以讲个杯都好靓，你不能够讲只杯。好美丽噶嘛？ 咪最直接赞人就系啊，哇，好靓啊！ 系啊，乜嘢都系系啊，好靓系啊，呢只歌好，所以咧我将呢个靓字摆喺啲歌度，叫做靓歌。 靓歌 靓歌又唔一定系抒情歌，唔系一定话流行曲，又唔系话受欢迎歌，又唔系好靓嘅，咁好难形容。总之系靓歌就 我谂起有只旧歌叫《歌仔靓》， 歌仔靓啊，妹又靓咁样， 系咪靓啊？靓得妙， 系啦， 冇錯啦。以前好即係一個我哋好 down to earth 嘅一個靚字。以前啲粵語片嗰啲歌先夠膽用。 哦， 咁、我係第一個人用喺個節目名嗰度。 唔係，我都要 OK 噶 ，OK 噶。 用下，我哋而家都叫以前靚 歌 再重聚。好，你依出電影咧叫做咩話？ 有鬼嗰阵， 系啊，有鬼嗰阵，系讲鬼。 嗰电影叫《灵气逼人》。 哦，《灵气逼人》啊， 系首歌就夜夜痴缠。 哦，完全入晒你数噶，差唔多想 ban 你只歌咁滞。 冇法啦， 跟住引嗰啲嘢嚟啊。 唔会嘅， 唔会啊。 唔好搽红色指甲油。 系啦，搽一听，唱嚟听下先。 好啊，好。 夜夜痴缠，我哋今日特别嘉宾麦洁文 Kidman。 次咧你开演唱会咧，如果我系监制咧，我就会将全院嗰啲灯熄晒佢， 黑晒， 直情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就周围用要用你呢一种声音，我加好多 reverb， 即系好多啲 echo 来， 吓到你， 哇周围飞啊，最好咧就四面啲声咁样出嚟，系啊，呢个歌要嚟真系带咗好多呢啲。魅力 喺2019年嗰时候开个演唱会咧，一开头就系 就系咁样， 一开头就乌， 哇， 然后整啲阴风阵阵， 咦，吹埋风扇添， 然后跟住就乒铃白兰就唱快歌， 呢个叫夜夜痴缠。不过头先咧，我教咗嘅时候咪话俾你听，我嗰个丽宫戏院咧， 系啊， 咁啊睇嗰出咧，我无端端唔知点解个记忆咧，可能即系劲得滞，加咗一个，我叫话俾你听叫五谷怪谈啊嘛，其实是四谷怪谈。我突然间谂谂下，我无端加到一个谷，我知嗰个谷系咩啦，系爆谷， 爆谷，即系入戏院你一定 系啦，一定要食嘅。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要而家都系嘅，我仲系嘅， 系咩？ 系啊， 你中意食甜定中意食咸啊？ 我唔中意食咸嘅， 系咩？ 我食唔多，食少少咧，我就怼俾隔篱啊，你食埋佢啦，因为好热气嘅。但系咧嗰种 仪式感。 不是味道的问题，是 回忆 啊，回忆来的， 是啊， 因为我们小 时候指定动作， 指定动作现在都有。那么这出电影呢，刚才我讲过，我介绍给天天，由什么叫做公寓场。那么就话说呢，当年林振强呢，就他都经历过的了，一定。他说呢，想起以前呢，五点半下课赶看五点半，就是说放学去那些，因为五点半便宜嘛。 是啊。 那么但是戏里面呢，竟然一入到去呢，啊！陳寶珠啊，江雪啊，嗰啲個即係粵語片嚟嘅，因為以前我哋都好難撞到呢啲。咁佢唔理咩戲噶，因為佢係想拍拖啫，即係個同學啊咁啦。所以我唱啲歌詞俾你聽下，你就明白。我覺得呢隻歌真係好有時代感啊！叫做五點半公寓場已經絕咗種噶啦。回想起他跟我下課趕看五點半。陈宝珠江雪代替功课与书本，戏院中黑暗中剧情虽使我不满，与他亲近我喜欢。回想起当天晚，旧戏院似是一般，而影片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总相同，不知不觉中已剧终。回想当天全院得我一个，完场也不想离座，全不顾人多，爱中忘掉我在何，如在爱河，期望爱河还未满足。陈宝珠今隐退，没再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歌，却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一个完场也不想离座，全不顾人多，爱中忘掉我在何，如在爱河，期望爱河还未满足。陈宝珠今隐退，活在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歌，却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 点半公寓场，由睇陈宝珠江雪至到陈宝珠隐退唔再反串表哥，而我本身亦都唔似以前飞机头嘅飞哥，飞哥跌落坑渠。 系呢条歌啲 beat 啦，其实好好少女味。 Slow rock 以前好兴嘅，因为六十年代咧好兴咧一种 rhythm 叫做 slow rock， 系啦，咚咚， 好正嘅， 咚咚咚。如果我成隊 band 咧，就仲似啲啦嚇，咁啊，即係而家我哋冇鼓啊，冇 但係個琴都好好正， 琴都好正，佢係因為佢呢兩個人咧好叻嘅，啲舊嘢咧都識彈曬。即係我講緊係 Vince 嚇，唔知點解會識彈舊嘢，因為呢啲 beat 咧而家啲人作唔到，新嘅人佢唔知道有咁樣嘅 beat 嘅，基本上 即係呢啲就 係呢啲係懷舊嘅。咁啊作曲嘅咧就係阿堅先唔識嘅 Joey V 啊 ，Joey。Joey Villanova， 佢以前一个菲律宾嘅吉他手，好犀利。 佢 系 菲律宾人嚟嘅。 菲律宾人嚟嘅，喺香港即系长大，但系佢写好多音乐啊，做好多 concert 啊咁样嘅。咁以前因为我唱呢个就喺 EMI， 佢就喺 EMI 里边嘅一个编曲同埋音乐人。 嗰阵时系 有份工添嘅。 嗰阵时系好多菲律宾音乐手 噶，好多第二代、第三代都有啦。 欢乐今宵六摇大乐队， 我唔使讲啦。嗰个伴得我最多啦。我出道啊，学习阶段咧就系六摇叔指挥，其他全部宾。全部菲律賓樂手，全部都是 我懷疑六叔都識聽，識講菲律賓話。 有一句我成日聽佢講嘅， 咩？ 唔講得， 我就係唔講得。 嗰句我都識嘅，係塔加盧嚟嘅，係阿堅笑到有碌咗喺地下已經。佢聽得最多啦，係咪啊？一定識講呢句嘅， 唔係粗口嚟噶， 唔係就奇。因为咧，佢哋有几个，我唔讲边个名啦，有几个即系，尤其一个中国人嘅 band leader， 好个个都念到熟晒嘅呢一句，因为佢成日都要闹嗰啲，因为你弹错咗啊，咩喂大佬你咁都即系，好激气噶，咁佢就喺麦啊，有时正面对面就讲呢一句，我都识嘅，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闩麦先教我， 我又唔准，我惊啲发音。我怕你教阿阿天天嘅时候，阿坚得啦，阿坚实识啊，我同佢对话就讲呢啲嘅。不过我哋又好开心可以即系喺香港长大啦，喺个乐坛度长大，即系可以即系全部咧经历晒呢啲咁上下。喂，阿天天啊，不如咁样，又我今日咧即系 uncle 咧不断咁考试。 uncle 咩 call 啊？哥哥得啦。 哥啊，咁都系，唔系啊，系啊，我样似哥哥啊嘛。 做咩啫？ 系啦，咁冇声又用阿妈咪个麦啦，吓嗰个麦松松地可能吓，用妈咪个麦啦吓，佢个麦靓啲嘅。 做咩不断考试啊？ 系啦，佢执嘅口水尾都好嘅，因为咧唱一只好旧好旧嘅英文歌，由后生女嘅唱出嚟会点咧？我识咗一只嘅好旧嘅英文歌咧，真系超经典嘅。 系 原曲咧就系即系法国歌后Edith Piaf 嘅歌，咁但系后来咧改编咗英文之后咧，就 Nat King Cole 啊 ，Barbra Streisand。哇！呢啲全部經典人咧，首先都去唱嘅， 經典人 好好聽嘅。I wish you bluebird， 哇，好好聽， 係啊，好冧嘅， 好冧嘅，好冧嘅，即係有少爵士味道嘅，有啲爵士味道。你自己介紹一下啦，叫做你喺邊度學翻嚟啊？呢只歌， 呢只歌其實係我嗰陣出去做嘢嘅時候，即係要唱一扎歌咁樣。 OK， 就咁無端端揀咗。 係啊，跟住嗰陣時就。即系我拣咗好多即系好爆嘅歌啦，咁然后即系嗰位乐手哥哥就同我讲，佢话喂唔使咁辛苦嘅，你拣啲轻松啲又好听啊，俾自己唞下。佢话不如你学呢只啊，好快学得识噶。 因为呢啲嘅咧意识但系难精嘅一啲少少爵士味嘅怀旧歌曲，叫做 I Wish You Love。 Yeah。 I wish you bluebirds in the spring.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 to sing And then a kiss But more than this I wish you love And in July A lemonade To cool you in Some leafy glade I wish you health And more than wealth I wish you love My breaking heart and that you and I could never be. So with my best, my very best, I set you free. I wish you shelter from the storm, a cozy fire to keep you warm. But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 I wish you 叫咩啊？就嚟可以变成一个熟女噶啦，已经啊，好熟啊， 熟晒啦， 熟晒啊，系啊， 系咪唔同咗啊？ 哦，唔系，佢成熟咗好多，今次翻嚟，上一次你嚟有冇两年啊？ 有 啊， 应该有。我上次嚟都劲紧张， 唔系 应该 一九系咪一九年啊？上次 你以前未识唱呢啲歌，呢、這个歌啱，即系可以学喺呢方面。唔系话我唔系要一定要唱晒啲旧歌，个意思即系话咧，我好好推崇一啲后生嘅歌手，佢哋问我你点样先可以一提升你嘅歌唱，唔系净系技巧嘅，技巧系一个嘅技巧。第二咧系好多唔同歌嘅味道咧。我哋好坦白讲，我哋广东歌咧，即系出生咗太短嘅时间，唔系好多拣。 确实 的，你讲嘅歌手即系好二十个讲完噶啦，差唔多系咪啊？咁好啦，但系咧，如果你啲英文歌好，尤其是去到四五十年代一路咁，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即系以万计嘅呢个，咁但系个风格多到咧就系不得了。咁同埋咧，如果你再要唱啲即系老练啲嘅，喺嗰度学，唔系要你扮老练，而系学嗰啲技巧、嗰啲味道咩？你听呢啲 浸入下， 因为佢哋唱呢啲歌嗰啲人啊，全部都系超高手嚟。我差唔多冇见过，不过已经冇揾到，冇可能揾到分 Nacking Cole 啊呢一类嘅歌手系冇嘅现今。啊，咪現金喎，啊，即系咁啊，睇下個鐘咧，就其實即系講講下，又一個鐘啦，差唔多到幾多啊？十點啦， 系， 哇，一陣間見咯，咁， 好， 好。 就算分开仍然能相爱，你愿永远等待， 要等一天，要误了一生，还是爱你未更改， 谁为我今天流离所爱，爱愿放置于心内，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 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 唔该晒，唔该晒 ，Vince 同我合唱咗呢一只，叫咩咁？叫咩名话 ？Vince，Vince。 流离所爱 系啊，流离所爱，突然间唔记得咗个名，而家成日都系咁嘅，即系歌我识唱，不过歌名突然间，嗯 ，OK， 翻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10:09嘅时间，我系 Albert， 我哋有 Vince， 有阿坚哥，当然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系、是，哇，好温馨嘅，母女齐一齐合唱，又唔系喎，好似未合唱住啊，各有各唱先啦，喺屋企咪咁嘅，有冇合唱噶？ 都好少， 好少啊！ 系啊，始终都有代沟， 系咪拣歌嘅问题呢？ 都会系， 都系啊， 都会系啊，系啊，好少机会有合唱。 阿陈长天，你其实你自己最中意系咩？唱咩歌？边一类，或者系甚至边个时代嘅歌？ 我最中意我啊，其实我比较中意啲好特别嗰啲，即系可能啲 即系冇人唱嗰啲。 系啊，我好冷门。 哦，即系专门揾呢啲冷门嘢， 系同埋中意唱啲好 free 版嗰啲，即系自己玩会中意。 O K， 咁啊啱啦，而家呢个世代有啲即系咁多网上嘅空间，咁你可以即系直情系随心所欲。 但我觉得以前嘅啲歌系多啲嘢玩，即系个意境系浓好多。 唔系你直情你当以前嗰啲旧歌系新歌就得噶啦，总之一个歌海嚟，你求其闹咧，哇，都有啲咁正，都系你头先唱啲，你估都估唔到系40年代嘅歌嚟。 系咯， 系啊，到而家仲好襟听，超襟听。 唔系好好听嘅，好太多，唔系无论歌同埋词都系嘅。 系喎， 系啦，咁啊，而且以前咧又好多因为尤其是英文歌啦吓，咁啊即系个历史会长啲啊嘛，即系流行曲嚟计，咁好多，仲有佢哋好多音乐剧啊，等等。咁好多时候啲音乐剧又变咗电影，电影又变咗歌曲又变咗，即系变来变去咧，好多呢啲例子系好出名，即系一路传咗成60-70年都有嘅。咁啊 ，Kimman 啊，你有只歌咧又好得意啊，边个写俾你？唐吉柯德系边啊？卢国沾应该系。 卢国沾啊，卢国沾真系一流噶，真系。 一流啊！佢就即系。超级才子嚟， 很多题材 咯。题材你系估都估唔到嘅， 系啊， 一阵间就螳螂与你啊， 螳螂与我嗰啲咧，我完全以嗰阵唱嗰时候，我唔知 讲咩啊！你做咩讲螳螂？点解讲草蜢啊？ 系咯， 可能因为嗰阵时草蜢开始红， 系 嗰阵时螳螂嚟顶住嘅。不过唐吉柯德咧，话呢个译音嚟嘅啫，其实一个好特别嘅人。咁呢个人咧，其实系一个好鼓励性嘅人。即系佢差唔多讲嘅，即系一个古代嘅傻佬嚟。 系啦，啲人当傻啊嘛。 傻嘅，因为即系佢做所有嘢咧，搞错啊，咁都做，即系 好似愚公移山咁。 差唔多咁啦，系啦，总之佢做亲啲嘢，人哋都话佢傻佬。 系啊。 咁但系咧就系正正就系咁样咧，鼓励咗好多人。不如唱一只就系卢沾为你写嘅《唐吉柯德》。 好啊。 细听啊，再次咁多年后再细咁样欣赏下啲歌词。原唱者麦洁文。 唐吉柯德，愿他不敢道孤 度，像他一般，像他一般，我心坚决不畏缩，有一颗星爱对我闪亮闪，暗中把我催促，或者因他偷偷的看我眼睛，已令我迷雾，耗尽力量我也要找到他，决心飞向星宿，看吉我得闯风车那个笑话，我愿去延续。感到孤独，像他一般，像他一般，我心坚决不畏缩，有一颗性爱对我闪亮闪，暗中把我催促，或者因他偷偷的看我眼睛，已令我迷雾，无论日后我碰到得与失，决不再衡量结局，为找心中所喜欢那个理想，我实在盲目。 Cute 系咁啊，猎鹰嚟嘅。 系 咁呢个头先讲呢个傻佬咧，就因为印象中咧系有个形象嘅。我应该冇睇过呢出电影，又冇睇过呢个音乐剧。即 系我净系睇过轻轻介绍个小说， 骑住只马啦。 系啊， 咁啊。即係闖蕩江湖，咁乜嘢傻事佢都照做。即係你話唔得咩，我就想試。你唔做唔到咧，我一定想做。 即係但係佢唔係啲大叻人嚟。 就唔叻嘅就係、 是啊、傻傻地 咯， 傻佬係好有火。 如果佢叻啲，佢可能真係 做到 發明咗好多嘢。 我諗以前嗰啲所謂好叻嗰啲人，嗰啲科學家個個都話佢傻噶啦。 係啊， 咁你愛為愛迪生，你以前人哋話你搞錯啊，你咁你都發明到。啊！電燈咩嚟啊？發明嘅電話嗰啲係咪咩嚟噶？係咪即係你發夢都估唔到，我哋細個都未有無線電話啦，係咪啊？ 揸 住個無線電話做曬所有嘢， 係啊， 又打卡又影相又咩？ 哇！到咗 你估唔到， 而家荷包都係佢啊！ 係啊，係荷包係 即係你 俾錢又係佢啦， 荷包唔知係咩？ 咁所以咧，頭先呢個唐德柯吉咧，即係以前嗰出电影叫做《Man of La Mancha》，即系有出咁嘅电影拍咗。咁、其实点之前你有个音乐剧、 嗯， 就系讲唐吉诃德嘅。咁啊，所以咧，嗰只歌咧就好 hit 嘅。我冇唱过，不过我想阿 Vince 炒一炒同阿坚咧，我想试下我未唱过嘅喺度。但系只歌好出名，叫做《The Impossible Dream》，即系冇可能发生嘅梦想，嗯、就系讲唐吉诃德啊。啊！好多人都唱過 Andy Williams 啊，好多嘅歌手、Sinatra 都唱過嘅、叫做 The Impossible Dream， 咁啊呢好男人戲嘅，好即 即係我雖然失敗，但我乜嘢都會試，盡我所能，將天上面嘅星星摘落嚟，即係完成我呢個夢想。呢個夢想係冇可能發生嘅夢，叫做 impossible dream。我試下啦，唱呢只歌亦都係一個 impossible dream， 因為我未唱過，未夾過。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 to write the unrightable wrong, to love pure and chaste from afar, to try when your arms are too weary,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This is my quest, to follow the star. No matter how hopeless, no matter how far, to fight for the right without question or pause, to be willing to march into hell for a heavenly cause. And I know if I only be true to this glorious quest, that my heart will lie peaceful and calm when I'm laid to my rest. Oh, and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for this, that one man scorned and covered with scars still strove with his last arms of courage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哇，好狼嘅呢只歌，话跌咗两只马啦，唱完我都系冇准备。啊，呢个 key 系要上天空攞嗰个Unreachable Star 落嚟啊嘛，佢呢個傻佬鼓勵咗好多人嘅， 即係 呢個故事，係有一個 musical， 係咪 有個係啊一個係啦係啦，唔係歌舞有一個音樂劇， 音樂劇 係啦，因為音樂劇咁，但係電影亦都有拍過啊，咁啊歌曲就係呢只啦，嗱叫做 The Impossible Dream， 俾一啲即係後生嘅人，好似你咁， 係咪冇事夢啊？佢嗰個係。 冇 事， 蘇立啦，係啦，佢係一個， 佢係冇事， 佢係一個冇事嚟嘅。 但佢係一個冇事， 佢夢係其他嘅嘢嚟嘅， 係啦，佢做緊乜嘢都想做嘅， 係即係呢啲 詩都俾人哋係啦係啦，好呢個故事可以有啲歌嗰度追尋到啦，亦都可以係睇小説啦，係原本係一本小説嚟嘅。首先 anyway。好多歌咧，其實都有個背景嘅故事啦。咁啊，阿千千咧，而家會唱一隻英文歌咧，竟然揀咗我哋嘅年代嘅一隻， 超好聽， 一隻好聽嘅民，有隻復桑嘅民歌。咁但係咧，除咗呢隻民歌好聽啦，又好 hit 啦。我哋嚟講咧，就係一個unreachable star。以前因為咧，佢係 A key， 我哋唱真音嘅 A key high A。啊，我哋專係要嚟挑戰自己嘅 呢隻， 係啦，同埋個吉他。你一定要咁樣彈咧，即係好似彈翻佢嗰種係啦，先至咧啊！咁原來你唱下先啦，你唱完咧有一句有一句嘅歌詞，佢寫得我覺得哇，一句嘅歌詞就牽咗一個歷史嘅故事出嚟嘅。 係啊，哇！葉問琪， 你唱完先啦，係啊，一陣間話俾你聽啊。呢只叫做如果啊，即係從嗰只頭先 Impossible Dream 差唔多。如果即係其實係一隻情歌，但係佢將好多例子咧，即係好技巧地咧變成咗個歌詞。如果是乜乜乜乜，我都仲系爱你。如果是乜乜乜乜乜，我都继续爱你。即系嗰啲咧，海枯石烂，我都继续爱你嗰啲咧。但系佢写得好精彩， 好睇。 以前嗰个乐队就叫做 Bread， 系咯，点解叫 bread 嘅？ 佢叫面包乐队，佢话我哋就系面包男咁。 哦、 ，butter and bread 啊嘛，要揾食噶嘛，唱歌都 咁嘅。 我估系啫，我估啫。咁佢哋又真系面包有好多种，软硬适中，多数都系好 soft， 好美味嘅。 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The words will never show the you I've come to know. If a face can launch a thousand ships, then where to go. There's no one home but you. You're all that's left me to. And when my love for life is running dry, you on me. If a man could be two places at one time, I'd be with you tomorrow and today, beside you all the way. 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revolving, 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ie, I'll spend the end with you. And when the world wa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 will all go. Simply fly away。 我呢一路听紧你唱呢只歌咧，我突然间谂起我哋嘅 Uncle Ray。啊，点解咧？点解咧？因为咧，佢有一个录音咧，一个珍藏，就一路后边啊 ，Christine Sampson 就唱呢只歌，咁然后 Uncle Ray 就独白。 哦 ，It's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哦， 佢嗰个声音系永恒，我哋嘅播音界嘅经典。Do you know Uncle Ray？ 你问一问妈咪啦。 好啊。 即系我哋香港 DJ 界嘅教父。 佢系 香港电台嘅， 系 佢嗰种系佢系外国人，系香港嘅外国人，系、 哦、 葡萄牙人， 嗯啊、 Ray Cordero 啊，全香港即系你出咗世之后嗰啲人咧都会识佢噶啦，佢、叫 Uncle Ray， 系、 系 会听过， 系啦系啦，系系我哋嘅教父啊 ，DJ 教父。 哦、 anyway， 咁佢系西人嚟噶，咁所以佢就系、是。用英文讀白嘅，咁但系咧，頭先你嗰只歌咧，嗰、那個歌詞就係 Brad 作噶啦，咁佢突然間有一句咧，以前我唔知點解嘅，即系我細個嘅時候都會唱呢只歌啦，係咪啊？咁佢 hit 嗰陣，我哋咪照唱嘅啫嘛，你彈吉他我學到我就已經算好叻噶啦。咁但系咧，佢裏邊有一句歌詞，我以前唔知咪 ，If a face could launch a thousand ships， 哎呀，我都未 get 到呢、 這個，你未 get 到一定，因為咧個典故嚟嘅。佢話：如果一個面孔靚到咧，即係哇，即係連個女仔靚到咧 ，launch a thousand ships， 即係千帆並舉，即係有一千架帆船。其實 為佢而出發。 冇錯啦，戰船嚟嘅其實係，其實佢係講以前一個希臘嘅古典故事，叫做《木馬屠城記》，我哋中文叫做有出電影添嘅。 哦，我知道。 Troy T TROY。OK， 咁又讲总之中间我长话短说啦，有好多天神啊咩啊咁样咧，然后咧最后咧就因为呢个女就呢个皇后咧而去争嘅大家，咁然后就打仗，打咗十年仗，死咗好多人，就因为 The Face 呢一块嘅面呢个女神啊，即系咁样。系啊，所以变咗佢无端端有一句咁嘅歌词，咦？喂！后来我先明白，好多时候我都系咁样翻去，慢慢咀嚼翻啲歌词咧，即系大个咗之后先知嘅。 哦，原来佢典故嚟， 有典故嚟噶，嚟咁 OK 嘅，所以我哋每唱嘅歌可能有啲宝藏啊，有啲宝藏喺度噶吓。咁啊，你会唱嘅时候你特别有味，不过头先你都好有味道啦，吓唔似一个咁后生嘅女仔唱得好好，真系嘅。 多谢。 系咧，嗰个叫做 If。如果大家仲喜欢听我哋啲经典旧歌咧，我哋有麦建文啦，有麦建文个女女啦，陈长天啦，天天啦，一路咧陪到我哋十二点啦，好嘛？ 十二点啊， 系啦，冇十二点唔准走嗰种啦。 次次都系噶 啦，系啦，咁啊， 锁门放狗噶啫。 系啦，咁诶，到咗而家咧，仲有一分钟啫，系啦，系咪啊？啱唔啱？我冇睇错，而家我哋整咗个新嘅钟咧，电子钟嚟嘅，系啊，几乎唔识睇嘅。 而家唔够一分钟， 唔系啊，几好睇喎， 几好睇啊！ 佢啲秒又滴滴答咁每滴。 你唔知啦，我哋睇咗旧嗰个钟廿几年啊嘛，呢个叫做惯性。 我记得我两年前嚟就系觉得你睇钟，点解咁劲嘅一个钟咁样都睇得明嘅？我觉得而家我劲清楚而家。 我哋嗰啲系原始钟嚟噶嘛，以前嗰个即系几十年冇变噶嘛。 即系滴答嗰只系嘛？ 系啊，唔系滴答，同埋咧系针嚟噶嘛。 系咯，针嗰只啊嘛。 所以咧，即系我而家仲，如果你我戴，我唔中意戴电子表嘅。我全部啲表都有针嘅。 我唔戴表添啦，已经。 我都唔戴啦。 我一定撞眼。 咁系唔紧要，我哋唔睇表都得嘅。我希望唔使睇表，我哋就还有一半嘅时间吓。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再见，一阵间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工作正系全速进行，立法会喺呢个周末继续举行法案委员会审议条文。佢话呢段时间满脑子得立法工作嘅内容，与团队唔系喺立法会就系喺会议室度过，形容自己废枕忘餐。邓炳强在社交网站以二十三团队火力全开为题发文，说十分庆幸有高效的团队，上下一心，目标的一个就是尽早立法维护我家。他又说午饭时间简单吃面包，争取时间开会讨论，感谢团队全心付出。警方拘捕五个女人，怀疑与多宗演唱会及足球比赛门票的诈骗案有关，涉及超过150个受害人，骗取金额超过200万。警方说，案发在去年8至12月期间，一名报称伤人的女子向案中另外三名女人讹称可以直接联络演唱会主办方，透过正价和小额手续费购买门票，之后开设一个 WhatsApp 群组，群组内的受害人先后向三人共支付超过200万元，购买1900多张门票。三个人再向那个女商人购票，但最终只获得200多张门票。他们发现受骗，于是报警。警方调查发现，三个报案人没有将受害人所缴付的资金全数交给那个女商人。其中一人更加将大额资金转账至一个女亲属的户口，当中不排除包括受害人的资金，因此拘捕他们。有调查发现，本港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曾经患有俗称生蛇的大状疱疹，而且有年轻化趋势。香港感染及传染医学会、香港皮肤健康基金与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早前向2743个18岁以上人士进行问卷调查，分别有超过三成受访者表示曾经生蛇或患有一种或以上的慢性病。香港皮肤健康基金主席陈厚毅说，超过六成受访长者患者受生蛇和后遗症困扰一个月以上。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副会长苏耀华表示，现时有疫苗可以预防生蛇， 建議政府加強公眾教育，提升接種率。英國肯辛頓宮發布王儲威廉妻子凱特王妃在1月接受腹部手術以來首張官方照片。這張日前由威廉操刀的照片顯示凱特坐在椅子上面，兩旁和後面是他的三個仔女喬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四個人都面帶笑容，凱特看上來也很精神。凱特在社交媒體表示感謝大家過去兩個月的祝福和持續支持，並在3月10日英國母親節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天氣方面，預測天氣清涼，多雲有幾陣雨，平日雨勢較為頻密，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最高氣温大約17度，晚上雨勢減弱，吹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吹強風，明日漸轉吹和緩偏北風，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間和暖，早上仍然清涼，本週中後期風勢較大和有一兩陣雨。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在氣溫16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平日喜歡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新闻本这个词语最初源自90年代的英国剧场，泛指当时出现的剧作现象。千禧年之后，新闻本的剧作就成为当代剧场发展的新力量。而前进进戏剧工作坊的纪录片 Rethink Aloud 就记录香港推动新闻本运动的点滴。依家交俾纪录片研究及资料搜集胡景阳介绍呢套作品啦。 We Think Aloud 呢套纪录片访问咗新闻本运动嘅参与者啦，讲翻成个运动发生嘅背景啦，佢嘅过程喺推广上面遇到嘅难题等等。而我觉得最重要嘅一点就系透过呢啲作品同埋剧作者嘅思考咧。是會睇得翻由2010年左右開始呢、這個社會上面發生過嘅事啦，討論過嘅議題啦，創作者點樣去回應啦，可以話係用咗劇場去側寫呢十幾年社會上面發生過討論過嘅事嘅。對於香港劇場嘅影像記錄，一直以嚟都係好稀缺，所以呢套紀錄片本身嘅出現咧，已經係好難得噶啦。對於新一代的創作者和觀眾，我們就希望透過這個紀錄片將新聞本的創作精神傳遞到給他們，都可以一起去思考在一個新的環境底下怎樣再去做創作的。 紀錄片即日起至3月15日在網上放映，詳情可以上到活動網站了解。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今天能共你一起爱你，柔情没法比，当天无限热爱掀起，说我知爱恋滋味，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幽似，太空的星星在旋转。 心已穿，全是你的箭。问我留下做几年，这世间谁令我俩不变，送给他与我这心愿。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又似太空的星星，无尽无远。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又似太空的星星，无尽无远。太空的星星， 玻璃窗的爱， 无尽无远。 应该今晚经过这个玻璃窗望出去，太空的星星应该远得就系睇唔清，因为天气清凉，多云，有几阵雨。明日雨势咧就较为频密添，咁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咧，而新界会低一两度，最高气温会升到17度到。晚上雨势咧就会减弱啦，咁啊希望就唔好再落啦，咁啊令到呢个玻璃窗的外咧比较清晰啲就好啦。翻嚟2000靓歌再重聚啦，我哋现场直播紧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10点差唔多40分，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麦坚文。 Hello。 啊！你以前嗰啲唱片咧，即系咩类型嘅歌都有咁啊！最初我哋开始有月黑唔系 路黑风高， 路黑风高石人 嘢。啊！呢个唔系最初噶，最初系奈何啊嘛。 当然啦，嗰只系你成名作噶嘛。 系路黑就已经系转咗唱片公司啦。 哦，系咩？系咩？哦，转咗去啊华纳啊，好似系咪啊？ 唔系新艺宝转啦，新艺宝。 我转过去新艺宝嘅。咦？你话晒都系好似表子表姐妹咁啊，都系宝字噶嘛，我哋都系。 哦，系啊，姐妹姊妹公司嘛。 姊妹公司，不过我以前嗰阵又走咗去 EMI 啦嘛。 哦，系喎。 后期系啊，你过嚟新艺宝嘅时候， 系都系跳嚟跳去嘅大家。 系啦，但系而家 EMI 咧又同呢个宝字咧又联盟咗啦。 系咩？ 联盟咗好耐咯。 系啊， 不过而家唔系叫宝字，叫做环球。 哦，系就系咁样联盟。 系啦，环球就系。宝字头全部， 伊字头， 诶，同埋伊字头吓，咁样啦，吓，咁啊，呢个世界啲呢国际唱片公司嚟嘅，唔关，即系唔系我哋香港本地嘅，我哋香港本地嗰啲咧好多啦，吓，即系 本地，我以前娱乐啦， 娱乐啦，系你最初嘅时候娱乐 啦 嘛，永恒啦，好多嘅吓，风行啊咁样，吓，总之我哋香港嘅唱片界啊、乐坛啊都。真系 都做咗好多 好多历史嘅，好多噶，而家都仲有好多 IPI 啊、唱片协会啊咩咁样啦。 所以你2000靓歌真系大把歌唱。喂，但你记唔记得咧？我啱啱先同阿天天讲，我以前咧最初嗰阵时啊，嚟呢度唱歌，即系你邀请我哋嚟玩嘅时候咧，系打开部歌簿嘅， 梗系啦， 好厚嘅4-5部咁冻咗喺度。 而家都有噶，唔止4-5部，40-50部啊，唔攞噶啦，而家即系。即系你又拎个电话，我拎 iPad 咁样咯。 同埋揭啦，不如唱呢首啦咁样 嘅。因为有好处，我而家都有用嘅。因为你凭空想象未必谂到，但系如果你有一本电话簿喺度咧，你就可以揭到哦呢首好咁啊唱咯。 系啊， 我而家都系咁样，好中意做呢个动作嘅。我细个嘅时候就系咁样长大嘅，即系我唱嗰啲英文歌咧，就成本咁厚，好即系几寸厚嘅，一路揭咯。即系由第 A 一路揭到尾咁样一路唱， 嗰啲咁嘅电话簿嘅歌书咧，嗰阵时我屋企都有几部嘅，咁咧就成喺屋企揭嚟唱嘅，你知我哋冇音乐噶嘛， 系清唱， 清唱噶就一路唱一路玩咯，将啲粤语嘅歌又唱成国语啊，唱英文嘅时候咧又唱翻中文啊，去吓即系即译去中文唱，真系好中意玩呢啲嘢。 好多歌其實我哋都係香港成長嘅歷程咧，將國語啦、廣東歌啦同埋英文啦撈亂曬，因為佢哋有好多歌係有幾種 version 啊。係啊係啊。 咁如果你後來管咗唱片啦，咁 嗰啲歌边个揾嘅咧？监制揾定你揾嘅咧？ 去到其实去到新艺宝嘅时候，我会有自己揾嘅，即系譬如劲舞、Dancing Queen 同埋老山高都系我揾。 系啦，嗰啲就已经破咗以前个风格嘅，有啲新风格出嚟嘅。譬如周末舞曲嗰啲啦， 周末舞曲 使唔使排埋舞咁啊？ 有噶有噶， 真系排埋舞噶，因为要拍 MV 要上电视唱啊啲。 系啊系啊，冇拍 MV 就系又上欢乐今宵咯。 咁咪要排舞咯？ 排舞咯，系啦，排舞 cha cha cha 咁咯。 喂 cha cha cha 嚟，喂阿 Vinci 做唔到啲 cha cha cha 啊？我哋阿坚哥得嘅，阿坚哥咩都得嘅，总之怀旧嘅点噶佢。 系啊，我试下就周末舞曲啊，即系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Oh yes。 逛尽街里高声地叫到夜半周末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相依以前情人怪我为何上善变现时谁人绝情变了别离不讲一句每到夜半周末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苦痛是要抛于我脑后要分手洒脱的开口恋爱是会新鲜也会够要分手淡然地去接受不知不觉独行明是夜半早将你完全淡忘我要洒脱轻松归去每晚像过周末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手洒脱的开口恋爱是会伤心也会够要分手淡然地去接受不知不觉独行明是夜半早将你完全淡忘我要洒脱轻松归去每晚像过周末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喜爱夜半周末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只爱夜半周末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Woah Shoo shoo doo be doo be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Shoo shoo doo be doo be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Shoo shoo dooby dooby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Whoa whoa whoa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Saturday night 即是昨晚啦，昨晚跳到而家咁啦，咁我哈一声，系因为好嘥气嘅， 因为过咗一晚啊嘛。 可能系咪你当年诶改嘅歌嘅时候系有周末狂热嗰出电影咧？ Saturday Night Fever 佢都系讲 Saturday Night 嘅。 因为唔系，因为我系听咗一啲英文歌，其实呢只歌咧系 英文歌 改编咗好多次嘅。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英文版都改编咗好多次嘅。开头系好劲噶嘛，即系 而家都系啊，好抒情啫。 咁又试过听过一个系瞓觉版嘅，即系Dancing on the Saturday night， 就咁样唱嘅、 哦，跳到跳到攰啊嘛，因为 系啦系啦，咁我啊，不如我又改下啦，咁就揾咗呢首歌咯。 啊，我唔好记得即系嗰个年代系咩年代，边一个做你监制嘅？以前有冇印象？唔记得啦，真系好 系， 真 我记得系Elvin 都做过一次啊。 哦 ，Elvin 吓，系边个咧？睇先。 太多監製啦，你好容易撈亂啊！ 《西遊寶》嗰陣時係有幾個，佢又做過王妃監製。 係啦， 係啊，嗯，我唔記得中文名。 乜你咁噶？ 唔係可以睇到嘅，係啊。 好多咪有啲時係咁嘅。我初一出道嘅時候咧，英文碟咧就即係主要都係 William 關嘅。不過咧，突然間有一啲歌咧就會係一個西人同我監製嘅。突然间有一两只咁样 ，Homecoming 啊咩啲咁，咁而家有一样日本歌咧，就揾啊邓丽君嘅监制俾我嘅。 系 点解咧？因为阿 Tony 听啦，我哋叫做 系， 咁就以前就佢系宝字头嘅监制啦。咁佢太太日本人嚟嘅，因为咁我唱日本歌就由佢监制啱晒咯，即系咁，即系好多呢啲我哋即系好执生嘅，唔使一定话要啊，一定要咁啊，一定要咁，唔会嘅吓，好啊，突然间咧。最離譜係試過咧，誒，哇！因為如火閃閃，我要彈嗰啲 slide 吉他，邊個咧？咪揾咗大老細落嚟彈嘅。 咁勁嘅？ 係啊，大老細就係鄭中基個爸爸。 嗯。 佢就係大老細嚟嘅。係 啊 係 啊。 但彈吉他好叻嘅。 係啊。哇！又做老 细， 弹吉他又叻， 佢都系音乐人啊嘛，系咪啊？ 咁梗系啦，佢系 Playboys 嗰个吉他手嚟噶嘛，系佢出晒名嘅，又音乐人出身，又系唱片界做到叱咤风云啊！真系可以，好多呢啲古仔嘅。阿天天系啊，可以即系翻去阿妈咪同你补下习啦。 好啊， 我都唔知咧，最 问世事， 我都系懵懵地。 系啊，唉，好多呢啲惊喜，好似好开心嘅嗰啲古仔咧。因为你生在香港嘛， 啊、 我哋香港的乐坛咧，即、就、系、是、你当诶，即系总之由而家打翻后五十年咧，都是精彩的、 哦、 无数咁多歌，无数都系可能喺度出现过。不如咁啊，跟住嗱呢一歌呢个没有你还是爱你，你拣嘅， 嗯系啊， 拣得好啊， 系好有型嘅呢一个我片， 型啊你，因为都好多人都唱过嘅、 嗯， 英文歌都系。 不易唱 英文你可以回去又唱中有時候你可以 什麼叫什麼 promise 還是 I promise promise 聽一下 me 你说你只想得到一些给你做个纪念，我说但有一些破梦而不要有待重演，遇上天差遣这一天只好讲句愿，情还乱尚有一些未断。你说我冰冰的一双手怎会暖在你笑面，我说怎么你面前一切亦熟练，说不出这一刹自然，估不到这一晚千年来得这么温暖，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真舍得不一起，没有你还是爱你，从未爱你爱得这么凄美，又抱紧又抱紧你，你说你可不可于身边跟我抱着在夜眠，我怕是开心眼泪而不懂得遮掩，笑不出这一刹情迷，讲不出这一晚意暖，明天偏偏不远，没有你还是爱你， 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经不起这惊喜。没有你，还是爱你，从未信我再舍不得舍弃。情迷，讲不出这一晚意暖，明天偏偏不远，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不舍得不一起。没有你，还是爱你。从未爱你爱得这么体面，要抱紧，要抱紧，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经不起这惊喜。是爱你，从未信我再舍不得舍弃。要抱紧，要抱紧你。 系、哦，真系呢歌系好难唱嘅， 系啊， 但系唱到又好好听嘅、嗯，真系佢头先系啊， 佢唱到好肉紧啦。 呢、這个版本嘅中文版系边一个？新晓琪、 啊，忆年啊， 忆年啊，忆年 系啊，忆年 系啦。好似新晓琪系咪有唱过？ 新晓琪系咪讲国语噶？ 讲国语 系啊， 好似有国语。 咦， 呢 个 歌好 hit 嘅，系啊 ，Promise Me。 诶，我冇听过。 Anyway， 英文版先嘅。九十年代的歌嚟嘅，应该系啊，非常好听啊！呢首 系啊， 多谢阿天天啊，唱得好听。因为讲起呢啲歌咧，有只歌好得意嘅，五十年代嘅，我都唔知道出世未。但系咧，我好中意一个怀旧嘅女歌手啊，叫做陶丽丝代， 嗯 ，Doris Day。咁咧，即系唔系我哋嘅年代咧，我唔会睇到佢啲戏。 Doris Day 系咪？ 唔系嗰句 Dolly Parton 啫。 sorry。 头先咧，我解释俾个收音机旁边嗰啲朋友听咧，系麦建文做咗个好得意嘅手势，用两只手嚟做。 冇讲，冇讲。 系啦，嗰个 Dolly Parton 好出名嘅，你个手势我即刻明你讲。 系啊。 Doris Day 系一个名演员，即系一个电影明星，再加唱歌，我更欣赏佢，因为佢啲戏我唔识睇，五十年代嘅。很红的，他是一个一级的。 有什么歌啊？ 哇，唱给你听啊，这只。 好 多的他，包括这只。我很喜欢他把声音和他唱歌。 我知道了。 嗯，是啊，叫陶丽丝代啊，我们小过他叫做 Doris Day。Okay, whenever, will be, will be, 他有个西班牙文的歌名叫做 Que Sera Sera。唱给你听的，阿女唱给你听的。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Hey, c'est là,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Hey, c'est là, 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 fa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Que sera, sera.生气，你对我说不好而跌了不起，你我永远不必说对不起，谁为我天天鼓舞在一起，每次我看不见未来，每次我正想吐中气，心中想起不可以对你不起，我要爱你更需要更争气，更记得痛到风雨的可贵，何处没有路，幸运星仿如你照亮我，为我指引，若我没你没有这一切。 希望这一颗幸运星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那里都会每晚出现，你随手可得，新高手亦都可以捉摸到这个 unreachable star。 时间到了11:07，我们回来2000年歌再重聚，而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是麦建文和他的乖女女陈长天天天、yeah. 天天呢，麦建文恭喜你啦、mm. 他唱歌越来越好啦、 多谢你知道，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才女了 多谢， 慢慢来，才女也都要慢慢来，系啦，咁、但已经开始一个好的开始， 步向， 因为之前呢我竟然去唱一隻即係為香港社會唱嘅歌咧，有份參與，就叫做共建美好社區嘅歌。咁、其實係獅子山下嗰只歌嚟嘅。係 啊。 咁一睇嘅作曲緊係顧家輝啦。但係同顧家輝排喺同一格嗰度嗰個寫詞人咧，唔係黃沾喎，今次係將啲歌詞改咗係共建美好社區嘅，即係應該係之前我哋選區議員嘅時候 係 隻主題曲啦。嗰、那个名字，咦？陈长天咁熟嘅？ 咁熟嘅？ 咦？哇！真系真系假咁啊！咁我就即刻求证啦、求证啊！嘉诚监制，系原来真系阿天天嚟嘅。天天，你哋几时识写词咁叻嘅？ 我写咗六七八年咁上下，六七年咁样咯。 哇，写咗咁耐噶。 系啊。 哇，咁呢只我系第一次唱你嘅作品。不如我哋而家就现场啦，同妈咪吓麦建文。 好啊，好啊。 啊，陈长天，我哋一齐唱我哋属于香港人嘅歌曲《狮子山下》嘅共建美好社区嘅版本。 声音怀抱未来寄望， 我哋大家用双手打拼出盛况，参与共编织缤纷香港。 难关不要灰心，携手闯过海浪， 雨后阳光在狮子山那海盛放，衷心感激能共创。 你想一起勇敢前往，前往找紧曙光， 是家人共一个期望， 同心一个香港，同乡一片安康。 雨后阳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彼此双手同路往。 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真系名句嚟。 佢写呢首歌嘅时候咧，佢都一路好即系仰慕黄沾。哇，点解佢可以写到咁好嘅词？ 我觉得几时都咁啱，即系如果摆喺香港度，好似似乎几时都咁啱咯。 系啊，因为就系唔好话啲歌词，一奏起个前奏啊，已经哇，你 荡气回肠 系啦，就已经嚟了啦，真系。好多好多回忆喺度，同埋即系好似啊，我谂翻起啲由细到大喺香港成长嘅历程啊，呢个嘅个力量真系好大啊！咁啊，多谢阿陈长天啦，写咗呢一只即系用咗一次嘅主题曲，但系咧能够可以将你嘅名字同顾嘉辉一齐摆埋咧， 实在太幸运， 系一种荣幸嚟嘅， 系啊，荣幸。 好啦。所以咧就要你咧就要唱翻只歌，一只旧嘅歌嚟，代表你即系喺香港成长 喺个音乐界开始享受到呢啲即系咁滋润嘅一啲养分啊，即系我哋嘅土壤咧，香港嘅音乐土壤咧系相当唔错嘅，好多前辈由古家辉开始，一路有黄沾带领你写嘅新歌词。一路到你媽咪啊，好多嘅歌去自细熏陶你， 哇， 系咪啊？咁你可以哇，一令到而家你先有你今日咁中意音乐，同埋识咁多唔同嘅音乐嘅知识啦，同埋嗰个感觉咧，唔系一朝一夕嘅。 系 咁啊，恭喜你咧，就越嚟越成熟啦。 系，多谢你。 這隻呢只咧就你拣咗许美静嘅 《倾城》， 倾城啊嘛。倾国倾城，可能唱完啊！好多男仔打电话嚟你屋企喎 ，Kid Man， 冇嘅，好彩 cut 咗啫个屋企电话。 打佢个无线电话，你唔知嘅。 唔知啊，无线电话。 系啊，我哋叫无线电话嘅以前。 依家统一叫 iPhone。 系啊，为咗手机。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新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心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停留欲语到了阵营，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新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倾国倾城嘅一只歌，希望系 歌名叫做 Kingsing、嗯、原唱大家都很熟悉的新加坡的女歌手、嗯、叫做许美静，个名真的好啊，好似嗰啲歌嘅。因为我最初好欣赏佢嘅歌就系《城里的月光》啦、 嗯啊，好听， 好好听。咁但系咧难得嘅就系佢可以唱粤语啊嘛，啊，因为佢系新加坡人啊嘛，咁所以两种语言 佢系啊。佢第一首第一个碟咧嚟到香港，佢都有粤语歌嘅， 有 嘅。啊呢只咪咯， 呢只咪咯，明知故犯又系佢嘅， 唔系好标准嘅。 少少 系少少嘅啫， 新加坡音， 但都已经好好。 所以咧，头先讲咧，如果许美静咧有一只歌，我就即系最中意佢《城里的月光》啦。咁但系咧、嗯、就比较少人咧，会唱呢个《城里的月光》嘅粤语版。 粤语版，哎，未听过噃， 未听过咧。咁诶，譬如话我会唱只歌俾你听啊，咩歌啊？月光光。咁你又啊？ 月光光， 月光照地堂嗰只咧，咪以为唔系，原来叫做月光光，但系《城里的月光》嘅粤语版。嗯，多么的想飞到晚空去，这闹市上必更动人，千家灯火给我去呼喊，看情侣怎么过夜深，让我看遍每盏灯，燃亮拥挤的你满人生，但我怕看得见你关灯，谁在漆黑中与你谈心，看月光光，愉快欢畅，却不应该独唱，越圆越弯的漂亮，就留待一双一对欣赏。这月光曲愉快欢畅，我不知怎样唱，但凡像这种晚上，是谁在家中跟你合唱？假使真可飞到晚空去，与伴侣细想最动人，闪闪生辉，景致太吸引，看在我眼中却残忍，让我看遍每盏灯，燃亮拥挤的你满人生，但我盼看得见你关灯，谁在漆黑中与你谈心，看月光光，愉快欢畅，却不应该独唱，越圆越弯的漂亮，就留待一双一对欣赏，这月光曲愉快欢畅，我不知怎样唱，但凡像这种晚上，是谁在家中跟你合唱？看月光光，愉快欢畅，却不应该独唱，越圆越弯的 就留待一生一对欣赏。这月光曲愉快欢唱，我不知怎样唱，但凡像这种晚上，是谁在家中跟你合唱？但凡像这种晚上，是谁在家中跟你合唱？ 一样咁好听， 《城里的月光》底下有呢一个月光光 一样咁好听，啲词都系好好啊， 真系写得好好嘅，即系好好 romantic 系啊。 所以跟住嚟呢只歌咧，就真系可以一个一段好靓嘅诗句，系用歌嚟唱出呢个难得嘅有情人在月光底下。谈情说爱，头先就系讲咗，哇，好似一个好似一个无人机啊！佢讲到真系，喺上空嗰度望落去， 照着， 原来呢两个喺度谈紧情。 如早春初醒，催促我的心，将不可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交出了痴心，令人动心。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变心，将分给每颗心。情缘亦远亦近，将交错一生，情侣爱得更深。甜蜜地与爱人风里飞奔，高声欢呼你有情，不枉这生。一声你愿意，一声我愿意，惊天爱再没遗憾。明月雾里照人，相爱相衬，让对对的恋人增添性感。一些恋爱变恨，更多恋爱故事动人，或想念丝丝美感。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变心，将分给每颗心。情缘亦远亦近，将交错一生，情侣爱得更深。甜蜜地与爱人风里飞奔，高声欢呼你有情，不枉这生。一声你愿意，一声我愿意，惊天爱再没遗憾。明月雾里照人，相爱相衬，让对对的恋人增添性感。一些恋爱变恨，更多恋爱故事动人，或想了丝丝美感。一些恋爱变恨，更多恋爱故事动人，或想了丝丝美感。 版本现场的难得有情人， 使咩特別大嘅節奏啊，唔可以我哋抒情版。其實好多歌都係可以咁啊 ，Kimmy。 我中意咁嘅。 係啦，即係將好多歌咧用自己好自然嘅方法。 係啦，或者好簡單嘅。係 啦，簡單嘅。一个钢琴，一个好似一个 Vince 一个坚哥咁啊够，我成世人都靠晒嗰两个， 成世人啊，啊呢个用词好犀利，成世人， 系啊，成世人噶，唔系讲笑噶， 咁几好啊。 不过唯一咧就系会有演唱会嘅时候又要因为个场地大啦吓，咁啊成晚流流唱唱成三十几只，有时三十至到五十只歌都有嘅，咁啊除咗佢两位咧，当然要。有很多其他的兄弟姊妹一起、十個八個都沒有他、不過都是靠他們兩個圍住 他們真的很厲害很厲害 很厲害呢、厲害得多久厲害到十二點了他因為現在已經接近十一點半了新聞報道後我們還有最後半小時的二千靚歌再重聚一會兒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工作正全速进行，立法会在这个周末继续举行法案委员会审议条文。他说这段时间满脑子只有立法工作的内容。近團隊不是在立法會就是在會議室度過，形容自己廢枕忙餐。鄧炳強在社交專頁說，十分慶幸有高效的團隊上下一心，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盡早立法。他又說，在午飯時間簡單吃麵包，爭取時間開會討論，感謝團隊全心付出。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委員會星期一將繼續召開全日會議，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鄧炳強繼續出席會議。醫管局表示，將進一步檢討配藥和整個藥物收費制度，期望令公帑更加用得其所。醫管局主席范鴻令出席活動時說，現時已經將門診病人需要使用的藥物由以前的數量減少四分一甚至一半，效果良好，當局正檢視是否可以限制只派四星期藥物之後再復配。他說，門診病人過往可能獲發16個星期藥物，很多時會浪費，例如病情可能轉變，在第一種藥未食完，醫生已經開另一種藥，又或者醫生開了有需要時服用的藥，但病人其後已經不再需要服用。他說希望透過檢討，令病人可以適當地用藥，減少浪費，將金錢用於加大藥物名冊，讓重病病人得到更適當的照顧。一個八歲男童對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是乙型流感並發心肌炎和休克，目前情況危殆。男童過往健康良好，今個月一號開始發燒、咳嗽和流鼻水，分別在當日和今個月四號向私家醫生求醫，至今個月六號和八號因為症狀持續，先後到北大嶼山醫院急症室求醫，之後入住孟加烈醫院，昨日出現氣促、胸痛和腹痛，轉往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衛生防護中心初步調查顯示，男童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家居接觸者沒有出現病徵，中心正跟進調查。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和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巴格爾會談，李輝介紹過去一星期在俄羅斯、烏克蘭和歐洲國家之間穿梭斡船傳遞訊息、凝聚共識的情況，指當前俄烏衝突對抗有進一步升級的風險，不符合中德在內廣大國際社會共同利益，中方願意和德方支持適時召開各方平等參與的和平會議， 为尽快停火止战铺路搭桥。中方引述巴格尔表示，德中双方对危机当前形势、下步走向和和谈前景有不少共识，愿意继续和中方保持沟通。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清凉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雨势较为频密，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17度。晚上雨势减弱，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和暖，但早上仍然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同有一两阵雨。现在温度是16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港18区的运动员将会参与第九届全港运动会的8项体育赛事，为所属地区竞逐殊荣。体坛盛事又怎可以没了你的支持？大家都成为啦啦队，一起为运动员打打气啦！全程投入这项盛事，感受最精彩的一刻。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Day, I'm walking in a dream. I think about you constantly. Just like an ever-flowing stream, your memory haunts me constantly. Shadows fall and I try to drive you from my mind, so you're no longer near to me.But my heart sees you there with me. Every sunset you share with me. The rain that patters through the trees reminds me of you constantly. Your name is whispered by the breeze, and lovers bring your song to meJust as sure as the stars keep burning in the sky, your love will stay a flame in me. A flame that burns so bright, not only through the night, but constantly. Just as sure as the stars keep burning in the sky, your love will stay a flame in me.A flame that burns so bright, not only through the night, but constantly. Though we may be far apart, you're constantly deep in my heart. 时间到了11:38，我们希望大家收听2000靓歌再重聚，都好像刚才的歌一样 Constantly。 今晚我们的特别嘉宾是麦基敏和他的女陈长天，或者以后我们会介绍陈长天和他妈咪麦基敏都可以。天天 我哋有好多舊歌，你竟然都好欣賞，亦都演繹得好出色，將我哋呢幾十年天上邊嘅明星摘落嚟。 當你見到天上星星，可會想起我？可會記得當年我的臉，曾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當你記起當年我是，你又會如何？可會輕輕悽然他為懷念我在你心中照耀過？我像那銀河星星，讓你默默愛過，更像那柔日光輝，為你解痛楚。當你見到光明星星，請你想起我。當你見到星河燦爛，求你在心中記住我。 星月转移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晚上来了，或者星星会坠落在远方，我们又知道一天又过了去了。 怀缅过去常陶醉，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笑话虚，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常见明月挂天边，每当变幻事便知时光去，怀缅过去常陶醉，想到旧时欢笑 梦如人生，试问谁能料石头怕朝成翡翠。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失退。啊照东方，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 西山，我哋知道时光又去咗一日，唔紧要，明天我哋太阳又会喺东方再次升起。不过毕竟而家已经接近尾声，上一点四十五分，卢国沾嘅歌词之后，我哋有郑国江老师。歌名叫做《再见杨柳》。 柳丝风中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滴雨。为情留，情人物语时常在耳边，可惜心曲非因你轻奏。柳丝叫江水慢慢流，无奈流水不肯再回头。情人是爱，含情在折花，分手偏偏折枝柳。谈情不再向着谁杨柳，不想你添上点点忧，回头再问谁杨柳，可知你怎么会消瘦？雨中柳丝仿似特别愁，情侣点点已上流，情缘结问谁为你解？春风不知你消瘦。叫江水慢慢流，无奈流水不肯再回头。情人是爱，含情在折花， 分手偏偏自自留，谈情不再向着谁杨柳，不想你添上点点忧，回头再问谁杨柳，可知你怎么会消瘦，雨中流丝仿似特别瘦，情侣点点已上流，情缘结问谁为你解，春风不知你笑瘦。 杨柳低垂的时候代表不舍的情谊，杨柳好像唱这一只歌一样，不如我代你哭。我们找今天特别嘉宾陈长天和我们演绎。 最初，谁管当初是谁做错，将悲伤交给我，为感激你曾太爱我，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没法比，宁愿这福气。来日全部会赠你，如果那个他不爱护你，准我待你好，因你受罪是多么满足，离开了你都可以待你欢笑，待你好，若痛恨谁让 就算别离后我亦会痛。 陈长天的我待你好之后进入了节目的尾声了，今晚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我们的特别嘉宾麦建文 Kidman， 跟我们一起唱孤身走我路。 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哦，寂寞满心内，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抱，我已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傲然独舞，永没停步。不管终点何日到，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应歌中舞，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洒，泪意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会走得更好，心中痛苦无尽像素却自流露，心中的渐受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应歌中舞， 受影悠然自顾。 信心布满路途。 多谢麦建文，各位朋友，晚安 ，Good night。